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郑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郑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迎来处暑节气，意味着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处暑之后，中国黄河以北地区气温逐渐下降，但对于北京来说，冷空气势力往往不强，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炎热天气容易抬头，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秋老虎来了，仍需要注意防暑降温。秋季养生重在养肺，多吃滋阴润燥的食物，比如银耳、百合、莲子、蜂蜜等等，多吃含维生素和碱性的食物，适量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不吃或少吃辛辣烧烤的食物，少吃油腻肉食。市交管局网站近日公布新增固定式交通监控设备的公告，本次新增电子眼616个，多数位于东城区和密云区。昨天亚运会进入第5个比赛日，中国军团迎来大丰收的一天，在游泳、体操、射击等多个项目上披金夺银，中国军团一共拿到了17枚金牌，继续扩大在金牌榜上的领先优势。请听报道。 23号，亚运会进入到了第5个比赛日，中国军团一共拿到了17枚金牌，继续扩大在金牌榜上的领先优势，也创造了亚运会开赛以来的单日金牌数新高。游泳项目中，中国队拿到了2金，徐嘉余夺得男子200米仰泳冠军，这是本届亚运会徐嘉余夺得的第4枚金牌。4枚金牌也意味着徐嘉余全面打破了日本仰泳的垄断。徐嘉余说，他一定说到做到。 然后今天我们大哥不在，我能证明他不在的情况下也能去做好自己，拿到冠军，我说到做到。 另一枚游泳金牌来自王简嘉禾，在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王简嘉禾近1500米自由泳夺冠后，再次战胜队友李冰洁，并破赛会纪录夺得冠军。这一次小姑娘对自己的表现给予了肯定。 就是感觉比1500没来要好一点，因为1500是第一项，然后有点紧张，所以没发挥好。 团体赛方面，中国军团捷报频传，中国男篮83-66大胜哈萨克斯坦，小组第一身份晋级8强。女篮则创造了亚运会开赛以来的最大分差，92分，中国队以123-31狂胜对手，同样小组第一成功晋级。而女排小组赛，中国队则3-0完胜韩国，结束了这场王牌对王牌的对决，小组赛3连胜出现在即。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比赛项目，中国体操小花刘婷婷和罗欢包揽了高低杠的冠亚军，老将邓书娣获得吊环冠军。射击赛场上，昨天也传来捷报，在女子双向飞碟决赛中，中国选手李青念以136中夺冠，另一名中国选手白一婷则134中获得亚军。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6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的第1位，日本队以85枚奖牌紧随其后，韩国队则暂列第3名。 再来关注演出，9月1号到8号，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作芬喜剧《鸟》将再度上演。《鸟》是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一部古希腊喜剧作品，这部剧作由著名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罗锦麟和长期从事古希腊戏剧研究的女儿罗彤联袂执导，并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演员精彩演绎。9月6号到8号，德国柏林绍宾纳剧院将携易卜生名作《人民公敌》亮相国家大剧院，参演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五的固定单元了。大家知道周五呢，我们是要进行小夏推荐的这个板块。哎呀，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而且呢，这位嘉宾啊，最近忙着写书，都好久没有来我们节目了，可能已经忙出两本了，所以不知道下一本什么时候，可能马上就要来了吧。真的好久好久没有来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嗯，好，欢迎一下我们下班加油站的创始人、畅销书作家张萌。萌姐 ，Hello， 大家好，夏夏好， 真的是你好意思吗？这么久才来见我啊？ 哎呦，真的是，自己先罚三杯， 对，好了，一饮而尽吧， 先干为敬。 嗯，今天呢，张萌萌姐要跟我们来推荐的这本书，哎呀，今天我已经拿到了啊，这个是什么时候上架的来？ 7月27号。 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对的， 现在好几个网站上面都是排名非常靠前， 对，榜单冠军。 哎呀呀呀呀呀呀！你看这个表扬的话，必须要我来说啊，榜单冠军，各位，嗯，那微博上面还有一直播上面，今天大家都可以通过搜索主持人江夏，哎，看到我跟萌姐在直播间里面聊天的状态，大家主要看萌姐就好了啊，因为今天。哎呀，我有点憔悴。哎呀，跟张萌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精神状态一比啊，我就想，这黑瘦，这叫什么？白富美对应的是黑瘦什么来着？好了，微博和一直播都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来找到我们。今天我们来推荐张萌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加速从拖延到高效》。哎呀，你有拖延症吗？怎么样可以让你的人生变得高效起来呢？想要提问或者是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说不定有朋友已经读过这本书了，或者读过张萌以前的书，觉得对自己有一些改观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微博一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好吧，有朋友说我看了预告，看了我们今天节目的预告，是善待时间还是虐待时间呢？哎，这个时间这个事情啊，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每一天都是24小时。哎，为什么有的人过得好像一天有48小时那么多，有的人呢就觉得，哎，我一天就过了6个小时，蹭一下就什么事儿没做就过去了。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效率问题。 嗯， 效率其实就像一个 压力和压强的关系一样，就是光有压力是不够，可能压力都一样，但是你那个接触面如果可以很小的话，其实压强其实在同等力量情况之下就会很大。就比如说我现在下面能看到我身上，就是一直播小伙伴们能看到我就淤青，这是我打泰拳的结果。因为我一周会打4到5次泰拳，就是我在揍教练期间呢，然后 也被揍了。 对，就是因为我是把他鼻骨整个就前两天就是打，就是瞬间就全都爆了，然后出血状态。然后他又说了这个道理，他说虽然我的力量可能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因为我瘦，所以我的接触面积小，所以那一时刻的压强是足够多的。那不仅我想到效率，其实每一天24小时所有人都一样，但是如果你的效率可以提升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你可以做更多的事儿，仿佛好像拥有48小时，但实际上每人还是拥有24小时。所以我认为时间管理最重要的是提高效率，而非省出更多的时间。 因为大家知道以前赵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跟大家提过一个概念，就是你是18年还是20年早起。 今年第19年了。 今年第19年、早起，就是而且今年又把这个你的早起时间往前拨了1个小时。 对，4点。对， 以前是5点起来写书啊看书，现在早上4点就起来看书。你不是写书，你要是怨不得人家一年写一本书呢啊，我这一年都看不完这一本。好，很多人就说，哎，你的这个时间一天当中工作时长比别人长，效率比别人高，会不会跟你这个早起，因为你睡得少，有一定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睡眠总量倒不见得是减少，只不过我调整了我的生物钟。比如说一般像你们都1、2点钟睡觉的时候，我可能90点钟就躺下了。当然是在不直播的前提条件下哈。那么每一天呢，就相应的提早了我提早的这个时间。那么第二点呢，入睡的时间速度应该说比较快。很多人入睡需要特别久才能入睡，但是我一般就是躺下来想好，就迅速能够进入到沉浸到睡眠时间当中。那么此外呢，也都是早上起来那一刻呢，很多人就想，哎，我起不起来，起不起来，然后转身又睡过去了。我是 有多少人躺枪了，现在还在起不起来的这个纠结过程当中。 就我觉得与其纠结，不如就直接就起来。当然起床也是分为9步法的，你得需要按照步骤。因为我确实在早起方面算专业户了，我甚至我们公司其中旗下一个品牌就叫早起，就教大家怎么去起床的这件事儿。因为我发现大量的人其实不是起不来，不是醒不来，都能听到闹铃，但真的是在起床那个动作期间就产生了拖延，然后到最后真的就起不来。 哦，这也是有方法的。所以在这本书当中会总结早起的9步法。 这里边一共有49个大办法，然后每个办法下面都有一系列的小办法，都是妙招。 关于起不起来这件事儿，如果你以前看到张萌萌姐，你觉得说，哎，她一定是起得比我早，所以她的效率比我高啊，她每天都多出5个小时啊，这一个月就多出100多个小时来。如果你是认为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也可以先翻开《加速从拖延到高效》这本书，找到早起的这个办法，自己先试一试。哎，如果你也早起了，会不会觉得你的效率也变高了？当然肯定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拖延这个事情啊，好像现在大家越来越觉得，我觉得有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呢是觉得以此为荣，你知道吧，就是动不动就在朋友圈里晒，哎呀又晚睡了，又拖到这么会儿了，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个心态是什么样的，想找到同类小伙伴的感觉嘛。另外一类是很想治愈自己，但是没有找到方法。啊，一类是不想治，一类是特别想治。哎，这个你有观察过你周围的小伙伴们这个拖延的情况大致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其实我们觉得拖延其实无外乎就两种，一种是外因，一种是内因。比如说内因，自己主观动力不想去提升，其实就像刚才夏夏所说，有两种原因。第一个就是自己觉得，哎，就这样吧，挺好的，那叫随遇而安。前两天我在我抖音当中发了一个小视频，然后大家都说，哎呦，那过这种生活我觉得蛮累的，我还是喜欢舒舒服服的。但实际上我觉得有规律的成长其实是在既定规则之下，然后按照自己制定的规则，也许你有更多可以玩的时间。人生最怕的一种结局是你玩也没玩好，工作也没工作好，家庭生活又不行，就是处处是一个 loser。 那如何能够制定一套属于自己的准则，其实是在人体刚生下来的时候就应该成为一件重要的一个法则，就像人体说明书那样。只不过我父母可能都没给自己总结出来一个所谓的人体说明书。那什么是你的说明书？其实你要按照自己的身体的规律，还有就是不代表所有人都适合早起，因为很多人其实我觉得适合猫头鹰型，有一些呢是百灵鸟型，就有些人是晚上效率会更高。比如说很多的艺术工作者不到晚上是 没有这个灵感的、 嗯、 但是确实有很多比如说日本的有一系列的艺术家，他们都是早起者，早起才能创作，包括才能有这种灵感。所以你要发掘一下自己到底是百灵鸟型还是猫头鹰型。那么一旦找到你自己的规律类型的话，需要按照你自己的一个节奏给自己制定一个所谓的节奏图谱，所谓 pace 就是这样，节律是很重要的、 嗯、 那么什么时刻是安排舒心的时刻。你像我工作这么忙，包括创业非常非常辛苦，但是每一年我有几个大假会让我这种叫为意志力充电，瞬间我回来的时候就满血归来。 嗯， 所以玩出了高度。几年创业以来我基本走完了44个国家了，你看有很多的异域风情啊，包括人文的理解等等。所以我觉得玩就要玩出方法来，同时呢工作学习生活也要掌握自己的一套节律和规律。 嗯，哎，说到这个百灵鸟型啊还是猫头鹰型的人，也是很多朋友说，哎，我看书的时候呀，哎，我就好，我就照着萌姐说的这个方法，但他其实自己未必是属于能够早起且效率很高的那一个人群。 是的， 然后他起来以后发现自己更累更困，导致一整天其实都处在一个很困的一个状态。 对， 那就不要这样，对吗？你萌姐现在会告诉大家，那你告诉自己，你发现自己不是这一类，就不要强迫自己做。 其实有可能是他这一类没做对的事儿，然后就误判自己不适合这一类。前段时间我有过一个咨询案例，就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公司高管，然后他前段时间内心受到一些创伤之后，然后整个人都崩塌了，然后我们帮他去调节，那个时候他已经有将近200斤了，然后一个男士大概1米不到1米8的样子，然后他就特别想瘦身，觉得他想回到这种状态，因为他发现他的工作效率也产生低下。那个时候我们就给他制定了一个早上早起计划，结果发现他统计了，我们让他统计24小时他怎么去过，然后我们说微信里边你自己成立一个群，就叫自己，然后 自己， 对，当你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你给自己发一个信息，就用语音就好了，比如说我现在工作了，我现在吃饭了等等。结果我们发现大量的时间其实是在无效当中拖延的。举个例子，比方说晚上他喜欢阅读，然后他躺到床上的时间一般是10点半，他会到12点甚至1点才睡觉。这期间呢他一般会做以下几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会翻出刚开始是阅读的状态，然后突然觉得想出什么事儿，然后就开始翻手机，然后就跟他刷朋友圈，刷刷刷刷刷刷刷，突然之间不经意之间就变成了凌晨1-2点钟了。 嗯， 然后呢他第二天早上本来设定的6点钟早起计划自然不能完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规定的是晚上你10点钟上床或10点半上床，20分钟时间不能超出这个时间进行阅读，就只能做这件事儿。第二点就是晚上不太适合读那种条理性非常清晰的那种，然后同时注意晚上不能读小说，因为在我们的调研当中发现他一读小说他容易陷进去，然后整个人都带入剧情，包括做梦都是跟剧情相关的，就整个心情不好， 延续在梦里打怪兽。 而且你看，你看连续剧的人肯定是有感触，比如说《延禧攻略》等等，你一定要一集接着一集，一接着一集，你肯定要看下去。 所谓追剧。 是的，因为电视剧所谓的创造是一定要有那种画面感而且连接感的，它会有这种悬念感，所以晚上我们建议他读一些可能读一读就容易困的书，然后我说你读读英语单词吧，他说哇塞真的是很治愈， 永远停留在第一页，20分钟到不了第二页， 一个词面。所以后来呢他的生活现在调整成什么样，他现在大概通过3个月时间已经点中了30斤了，然后呢自己整个状态特别高，而现在正在考虑升职的问题。明天早上现在已经是5点钟准时起床，然后去跑步，而且我们发现他不太适合那种快速的那种跑步，因为他心脏的节律是不太好的。比如说心脏节律怎么测呢，就是你让自己产生这种极限运动的时候，你看你的心脏最高点是多少，比如说200下或者是100多少下，然后呢让自己30秒静息，大声的呼吸，这种呼吸，然后之后呢能降到多少下。结果我们发现他心脏调节功能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不建议他做那种剧烈性运动。他每天早上慢跑，然后呢加上他发现他喜欢 bicycle， 他喜欢骑自行车，现在养成了规律性的运动，加上他工作期间呢做了情绪调节，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更好，现在每一天就彻底的从那种猫头鹰型转变成百灵鸟型。所以有的时候不代表你不适合，很有可能你没做对的事儿，所以你会误判，哇原来我不行。 哦，就是哎，现在我们拿到张萌的这本《加速从拖延到高效》的时候，你会对应其中的很多的方法，说哎，我想学这个方法，我想让我的人生变得高效，管理起来。但是在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呢，还要像刚才张萌说到的那个，我们要用更科学的方法去测试一下自己先。 是的， 哎，测试一下我到底行或不行，仅仅是因为我心理上面觉得我不行，还是说我生理上面？你刚才说到这个心脏节律的问题，那真的是身体告诉你说。 对的。 你是生理上的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呢，哎，测完了以后发现你心脏承受能力还可以，那你就是不愿意跑步，那你就属于心理上的，哎，这个不愿意。但是说到这个拖延啊，有朋友说这个 PC 端的一直播没有声音，戴了耳机也没有声音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手机端是可以的，对吧？现在跟我们聊天的各位，手机端是可以的，要不然你尝试一下手机端。提示大家，今天想要跟我和张萌萌姐聊天，一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留言了。嗯，好，嗯，有的人说拖延时间啊是一种态度，但是呢是一种不好的态度。哎，你能够意识到就已经很好了。嗯，说我自己是不紧急的事儿会拖延，紧急不重要的从来都不拖延。但是紧接着呢，我们又有一位朋友说，紧急不，就是不紧急不重要的事儿，拖着拖着就变紧急了。 嗯， 哎，你看他觉得他自己心里，我没有什么拖延症，哎，我知道哪些事儿应该赶快做，我就不拖延。还其他的，哎，好像不太需要很快去完成的事情就，就拖拖拖拖拖，最后拖成了紧急。 嗯，其实刚才所说的事情呢，是时间四象限法则，就任何事情可以被两种维度进行划分，一个是紧急性，一个是重要性。那么任何事情会分为四类。嗯，其实这是我们一般做清单法还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每一天呢需要给自己定立目标，然后确认这一天要做的所有的事情，做一个清单。那么当清单的时候列出来，比如说今天我要完成十件事儿，那这个时候首先要用时间四象限法则给自己画一个格，什么事儿是重要紧急的，比方说今天我们要上这档栏目就是重要紧急 且紧急， 对，且紧急。 嗯， 那么什么事儿是重要不紧急呢？比方我今天要写3000字的文章，那同时我要完成一个身体1小时训练，这都是重要且不紧急。重要吗？重要，哎，真的是我的目标。但是紧急吗？不紧急。其实通过大量的心理学的调查研究，包括社会学的一些研究发现啊，其实人最容易忽视的不是那些重要且紧急的事儿，而是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儿。但是这种事儿一般是跟自我提升、学习能力还有身体素质相关，反而会影响到未来你的职场力的晋升以及这种人体的这种竞争力的加强。 嗯， 但是人们往往产生了忽视，这就是为什么平庸的人跟那些成功者产生巨大差距的一个方法，是因为所有的成功者更重视的是重要但不紧急的事儿，他们会用恰当的时间把这些事儿排进去。但是普通人一般就是一忙起来就容易把这件事儿首先在自己的 list 当中画叉，哦，不做不做， 哦，就不紧急好了，那就别做了。 是的，其实缺的是一个排列的规则。嗯，其实就像玩乐高玩具一样，你像不同的人能展现出来不同的风采，那么人生也是一块玩具拼图。嗯，你怎么拼接到最后你的人生就会书写成什么样子。 哇，哦，这个啊，萌姐的语速证明了我们要在半点之后才能继续跟大家聊天了，稍后见。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小说系列之德造花香六。造酒对人的选择也非常讲究，人必得其精，并不仅仅是说要使用那些精明精干者，虽然也不排除他们，但这里更强调的是人中之精华，是那些具有良好品格、人性贤德又精于酿酒技术者。诸如高粱必得，其实并不仅指高粱的果实一样，必须是充分生长、采集了大自然阳光雨露与养分精华的饱满的实。人也是大自然的一份子，是大自然的果实，酿酒者也必须是那些敬畏自然、严守规则、杜绝虚妄、尽心尽力者，否则的话一次冲好乱序妄作是酿不出好酒的。酒如果难以飘散出自然之香味的话，也就不成其为酒。汾酒之所以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品质，与其充分地体现了酒、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分不开的。酿酒并不仅仅是一门技术，它同时也是人性。人性与大自然的结合就升华为神，使酒具有了神性的意味，而这意味又体现了映照了大自然的品格。所以千百年来人们总是用自然之果实来描写酒的品性，并以在自然之中饮酒为最具美感的境界。饮酒给人带来了精神境界的自由，又体现了人对自然的敬重，把酒与天 自然十分生动地统一起来。花与酒共同构成了一种风景，一种情感的寄托。在这样的诗中，大自然、人、酒统一成一幅情意绵长的春景图。杏花村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杏花的？大概已成了历史之谜。有人说源于汉代，还有人说至少唐时这一带已经遍种杏花，原因即是为了酿酒。那时汾州一带造酒兴盛，特别是汾青以及与之相关的洋高酒、杏仁露等的酿造需要大量的杏仁，所以在杏花村的四邻就有了许许多多的杏树，可见酿酒是需要大量杏仁的。也正因此，杏花村处便杏花四放，花香逼人。酒不再是一种饮料，而是一种情感，一种自然的象征。深明亭旁的古井上赫然得造花香四字，尽管人们习惯于把这题词说成是得造花香，但还有人认为应该念香花造得。不过不论如何诵读，都不能改变它的意味，似乎是在说这清冽的汾青具有如花之香一样的品格。只有此山中的泉水聚集在古井之中，人们才能够酿造出如花一般品性纯净、韵味袭人、沁人心扉的汾青，才能使人恢复自然的品性。而汾酒正是得造花香的自然之精华。与酒相同，茶也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同样也是一种自然的象征。茶叶，这生自东方内陆的神秘之物，是什么使它具有如此柔软而又强大的力量？也许是它天然的某种食用功能，但我更以为是它所具有的那种对大自然的眷顾与怀念。它本身就是一种植物，具有了花的香、花的味、花的品性。它其实也在证明诸如酒这样的看起来更强烈、更劲道的存在之所以被人喜爱，乃是因为其具有的对大自然的敬意。茶酒味除鸡香，它们本来就是大自然的果实。 品牌盛典 VIP 名额要没了。 谁呀？ 全包圆儿。 咋的了？ 北美白橡木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才999一平米，这种 VIP 待遇要没了。 哦，谁呀？ 4006068866全包圆儿，逢周末还送烟机、灶具、空调的全包圆儿。 哦，咋的了？ 优惠名额要没了。 哦，打4006068866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你好，品牌盛典，我是年终大促，请多关照。 你好，年终大促，我是品牌盛典，合作愉快。 当年终大促遇到品牌盛典，注定是一场不平凡的遇见。 拨打4006068866，全包圆年终大促即两周年品牌盛典，带着翻倍叠加的优惠强势上线。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从毛坯到入住，一口价全包圆。你知道现在还免费升级智能卫浴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不加价升级智能卫浴。你知道现在还标配纳米直饮净水机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含超值的智能卫浴、纳米净水。你知道还含全屋北美白橡木家具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配齐进口实木家具。你知道还送三开门冰箱、温通洗衣机吗？ 你知道逢周末还免设计费，额外送空调和烟机灶具吗？ 4006068866，以上仅剩20户。 4006068866，以上仅剩20户。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飘荡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今天呢，来推荐的这一位嘉宾啊，还有他的新书，就是我们的下班加油站的创始人，同时也是畅销书作家张萌。萌姐，再一次的欢迎张萌。 Hello。 嗯，那要推荐一下张萌的新书了，名字叫做《加速从拖延到高效》。我们刚才大概广告有小10分钟的样子吧，大家都在拼自己有多拖延啊。不是这样啊，你们可能误解了我在一直播说的意思。今天我们会送书，但是呢，大家在一直播上面给我们留言，不是看你们谁够拖延，这是你们如果已经开始在尝试一些方法了，我觉得这样的朋友我很想送给他，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哎，我在尝试解决，但我希望解决得更好啊。那我们张萌这本书来帮你加速一下， 也不错。 哎，对，我们要加速啊，不是你这一直拖着，从来都没起来过。我要考虑一下能不能送给你2本。在一直播上面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一直播和微博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们。啊，这个未来海洋在江湖说了，自己拖延症，很多事儿呢还老忘。老公老批评他。那你老公是起到监督者的作用吗？哎，这个，哎，我觉得我在想拖延症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是老是自己在跟自己对话，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小伙伴，比方说另一半，哎，做一个监督的方法。 其实我们把它叫做外因嘛，就是环境监督的力量，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你家那位比你还拖延，尤其是因为我们自己下班加油站运营了大概有700多万的年轻人，其中75%都是女性，然后他们经常给我吐槽说自己 单想改变的时候，老公总是拖后腿。一般早起的时候，老公就拉着起干嘛呀？ 对， 起睡一会儿干嘛呀？你要干嘛？ 不，这是爱的表现。这 然后呢，他就发现，哎，其实，在家里面他是找不到这种就是积极向上力量的。所以我建议他可以加入到一些特定主题的一些社群，比如说你想读书的话，可以加入到阅读的社群。我们最近组织了一个马甲线社群，这些人呢，就是不管自己的身材有多好，然后他的目标都是在70天之内练出马甲线。我已经是第四期了吧，还是第三期？过去几期我确实见到了过去的状态基础真的很差的那种，然后迅速70天结束，那马甲线很清晰，那几条哇， 就是有肚腩的也是可以的。 对的，就是他真的可以做到。前两天我们四川的极北咖啡线下店成立的时候，我去到现场看到一个宝妈，她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在家每天她自己过去那个肚子，她给我看图说，哎，你看萌姐，我这是我过去肚子，70天之后现在整个的小腰条穿了一个超 skinny 的一件衣服，哇，特别的自信。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任何方面拖延，你可以加入到相应的兴趣的这种俱乐部，其实网上挺多的，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种类型。那么你可以选择别人监督你，甚至是我自己每一次在微博发起活动就跟着我一起早起100天，那么不管你怎么样，反正你坚持下来我就送给你礼物。 哎，这个是一个奖励，有点像小朋友做完作业讲课堂一样。 还有小红花， 对，我还是要糖吧。小红花太过于心理层面了，我要点物质层面的。哎，这个奖励，比较亲近的人是不太适合做这样一个外因的监督吗？ 因为你要看家庭价值观了。因为比如说我自己成长环境，我们家价值观就是勤奋向上、努力拼搏、仁爱这种。 我们家好像也是这样，就是我爸永远起得比我早， 是吧？ 啊、对， 所以我的父母也都是这种，从小就一直他们都教导我说，哎，张萌你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我从初中开始坚持早起。这件事儿今天已经是19年时间了，其实就是习惯的力量。我觉得一个家庭，一个家长最重要的是要给孩子创设一种所谓的习惯养成，不知觉形成的一种叫做习惯的力量。那同时他们需要做好表率，这是很多家长需要做的事儿。因为我们跟教学过程当中看到很多家长其实真的是自己没有做出好表率，于是开始责备孩子，你怎么，其实是完全是因为他怎么的问题。那么所以家庭的环境很关键。那么像这种就是通过夫妻之间组合出来的这种后天家庭来说呢，那一般来说如果在价值观在这个领域当中不统一的话，那么就要看两点。第一点就是是不是能形成价值观。在我的线下课我经常能看到夫妻两人一起来上课的，他们说，哎，其实我跟你们在座各位都不一样，你们是一个人在奋斗，我们是俩人拧成一股绳家庭在奋斗，所以我们奋斗更坚实。但是我想说这毕竟是少数，就是很多人确实达不到。那么所以我的建议是可以先通过自己带动，就是你先把自己打造起来，然后你的另一半看你发生了变化真的也会发生变化。我有很多女性的粉丝都是自己慢慢先开始改变，然后改变到一定量的时候，她老公觉得哇塞，她居然真变了。于是她老公现在也是比她超级早的早起者，就是还会监督她，哎，你看我都起来，你怎么还没起来？ 老公危机感瞬间就来了。 她其实更多的是 怎么这么优秀， 她想我老婆这么多年我都没让她改变，居然怎么回事她自己就变了。所以我觉得改变力量一定是变后才能发现，而不是说靠说的，那不是口号。实实在做的事儿。 哎，你看以前我们节目当中啊说个亲子阅读，就是说，哎，你老师让你们家孩子去读书，你自己都不读他怎么读，对吧？哎，这个亲子阅读呢我们可以从0岁就开始培养，那当然是需要有时候是需要家长陪着一起来读的。那这个刚才张萌说到的这一点我觉得也很适用于，因为马上要开学了嘛。哎，很多的小朋友要结束你们愉快的假期，开始到下一轮的奋斗当中了，这个时候家长跟孩子一样焦虑。说啊，早上不愿意起啊，怎么办？我们可以尝试一个方法，就是你看完《加速从拖延到高效》这本书之后，你找到其中的一些方法，和孩子一起来，我们互相监督。 其实我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方法，我觉得非常适合此刻来分享。叫18个周期礼物法，特别适合家庭。其实帮助了很多的孩子和家长满足了自己。怎么个方法呢？就是一年一共是365天，那么每21天为一个循环单位，就叫做一个坚持养成周期。那么用365除以21等于17.5，约等于18，就是一年大概有18个21天。那你把这个画成表格，然后或者我也可以给到大家表格，通过微博也是可以的，张萌萌姐。然后呢，当你用这个表格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判断，比如说我早起，以早起为举例吧，那么全家一起早起，每21天的时候给自己统计一下，比如设定目标6:30， 那我六点半如果起来的话就画个勾，六点半没起来打个叉，每二十一天做一个百分数，就起来的天数比二十一。如果这个分数呢大于80%，那么你就可以给自己奖励一个礼物。那么全年一共是一个18个礼物清单，这叫18个周期礼物法。比方说很多女生都是理直气壮的现在买包包啊，就是包表然后 包治百病， 这些全都列出来，当自己实现了才能有。就把过去的购物清单的习惯从过去的买买买变成了一个当坚持养成好习惯给自己奖励礼物的这个方法。后来呢，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做了将近3年的时间，过去几年过程当中我看到同学们很多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给我统计啊，就年度做消费统计的时候说，萌姐，我过去我没事就买买，结果现在我发现我都没有这事儿了，全部都改掉了。这是第一点，就是降低了自己所谓无关的购物需求。第二点呢，就是当买一些贵的时候，自己觉得内心太值了，我就该买，这是奖励自己的一个成就。第三点是养成了一个好习惯，他过去就没这习惯，结果发现就养成了习惯。很多孩子通过一些物质性的一些激励，到最后能产生一种就是自己觉得做这件事情，其实大脑当中有一个奖励机制系统，就是你觉得那是对的事情，就会不停地强化这种激励机制，到最后习惯就产生了。习惯是什么？就是无意识去坚持去重复去做那些事儿，跟穿衣服喝水吃饭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希望那些特别好的一些习惯可以贯穿包括印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我给小孩就树立这种你完成了目标我就给你一个物质奖励，到底好不好？但是说到最后，我相信大家打消这个顾虑了，就是哎，这个奖励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好像就像分泌多巴胺一样，就是我一做这件事情我就很愉悦， 正向激励。 那小朋友那个时候呢可能也需要吧，也需要一些很实在的奖励，但是也慢慢形成习惯了，也会他自己就在心理上自我奖励了。 是，而因为一个好的事情其实是需要延习的，但是其实我们说好习惯这件事儿都是跟人性相悖的，都是特别痛苦的。那么痛苦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快乐的事情来激励，否则就没办法长久，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养不成好习惯的一个原因。 想要养成好习惯，然后呢想要跟我们来聊天啊，提出你的问题，因为我们在一直播上面有朋友提了问题，我们要回答大家，都可以到一直播上面来跟我和张萌萌姐来聊天。一直播微博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看到我们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这个他说我是不是要奖励用这种物质奖励去激励一下我儿子呢？未来海洋在问说，但是又怕孩子会有依赖性。 那关键是你要看你做的这件事儿是不是一个正确的事情。比方说你想一年有18个礼物，其实你知道很多家长都喜欢孩子考试考成绩比较好，然后给孩子买东西这件事儿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奖励式的机制行为。因为孩子从小到大呀，我跟大家说，其实习惯这件事儿基本上365天一过就养成了。那么你想一想，第一个365天一年一过的话，他就形成了一个无意识的早起认知。那么他就是你不用闹铃，基本上早上6点多钟孩子也就醒了。那么这件事儿是帮助孩子克服一个就叫有效的艰难的一个惰性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那么你要靠其他方式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取得这种成功的。那么同样家长也要用这种方法来激励自己，就是你让自己觉得自己在做正确的事儿，同时又满足了自己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叫做物欲的一个需求。其实这些都是你特别想要的事儿。你想想这件事儿，其实在生活当中的配置，比如说孩子想要个铅笔盒，想要件新衣服，想要新的运动鞋，其实你不用通过这种方式你也会给他 买。 对，但是你用一个把这两件事情好习惯和购物清单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内心当中他大脑当中无意识就会形成我需要早上早起，他会无意识告诉你你有这种需要。 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各位在为开学做准备和焦虑的父母，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件事儿，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因为现在这个网购太发达了，大家动不动闲下来有点时间就打开某宝啊，打开某东，你就开始在淘宝，你先给自己，你购物车已经放好了嘛，对吧？ 对， 那好像它就是你的购物清单，包括对孩子也是一样，我们并不是要让大家在买买的基础上再单另的又设置其他18个礼物，这个不行，这个肯定会有依赖性，因为那小朋友做多了就会觉得，你该买的还是会给我买。 对， 那我做了这个呢，就好像我做了一些我原来不该做的事情一样。哦，现在做了，你要给我额外的奖励，不是这个样子。这个看似额外的奖励，是你本来就要给他买的那些东西。我们列出一个清单，哎，说嗯好了，妈妈答应你，今年就给你买几双鞋啊，买几个包啊，是这样子。那我们在这个清单里面对应刚才张萌说到的这个18个周期， 对， 就给他买这18件，好不好？不要乱买啊，这不是又单拎出来了？说痛苦的就是心灵的挣扎吧，你心灵到底挣扎了什么呀，这位同学？你是早起挣扎，买东西挣扎，还是怎么样呢？嗯，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这个关于怎么样教育小朋友的问题，在书里面会提到吗？ 嗯，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冰山理论这件事儿。其实大家知道，在海面上的冰山，它通过物理学的一个研究是，海面上浮出的水大概面积是体积是1/10，海下面呢是1/9，也就是1:9的结构。这其实对应到人体，就是上面浮出的，其实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叫 knowledge skills， 就是知识和技能。那么下面这部分叫 potentials， 潜能。就是我觉得对于所有的孩子，包括在座的各位大人来说，那么我们一直都在不断的去强化自己的 knowledge skill， 就是自己的技能。比如说作为主播，我们需要有这种采访的技能，包括沟通表达的技能，以及对于文字的要求，包括语言的优美性。那么比如说对我这种教育工作者来说，对于语言的把握，包括还有自己的写作，以及对教育行业的一些趋势的判断等等，包括人才的培养，那么这些东西通通就叫 knowledge skills。 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东西叫 potentials， 就是一个人的潜能。你想想，一个孩子很有可能会通过潜能会激发出他未来会成为一个很伟大的人，但是因为家长的无知，可能会导致他这个潜能永远会被埋没。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更投入精力去开发自己的潜能，而不是光光专注到自己的既定的知识和技能的要求。 开发潜能这件事儿不仅对小朋友很需要，对我们大人也很需要。在这本书里面，我们会讲究，也是通过方法来告诉大家说怎么样来开发潜能。 其实全部都是通过一些就是所谓心理学背景梳理出来的，包括社会学理论，甚至还有一系列经济学理论。但是我觉得那些大理论啊，老百姓看不懂，怎么办呢？我就把它拆解成就是大家能看得懂的话，而且里边的案例大多数都用的是我这些教学案例，也就是学生们的故事，他们是怎么去做到的。那么通过知道并且做到，到最后指导大家的行动。 哎，我们先要有理论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要付诸于行动。在这个书里边啊，有一个章节我个人比较喜欢，我们也请张萌在我们现场，因为也是我每天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请张萌现场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这个好像是第37个问题，说差距，你和牛人到底差在哪儿？ 怎么拉开的？ 这是很多人一直在问的问题啊。说我去上了好多的课，我去听了好多成功学，我认为成功是不能复制的啊，人家成功了啊，我不一定行。但是呢，每一次去听，你可能都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说你坐在台下和台上那个人，到底你们的差距是在哪里？所以这个章节会怎么样来给我们解释这个问题？ 其实差距这件事儿非常简单，我曾经说过，我说人与人的差异铺垫在他们的思想通道上。什么叫思想通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面对同样一件事儿，每个人会做出不同的行为、决策、判断。那么中间其实这个过程是输入了一个信号，比如说听到了一件事儿，然后进入大脑输入认知，大脑做加工分析。那么其实用大家的通常老百姓所说的话，就思维模式嘛。然后呢，之后你做出行为判断是大脑给出身体一个信号，哎，要这么去做，于是你会去做。举个例子，比方说，老板突然过来跟你说，你这个案子做不行啊。今晚加班要重新做一下，很多人觉得哇塞，他是不是神经病？然后背后瞬间骂了两个字儿，然后之后呢，面对这个老板，然后很多人会这样去做决定。然后但是有一些人会觉得，这老板在给我机会啊，你知道他愿意批评我，证明我还是有戏的 啊。这老板很看重我才批评我呀。 还有一些人会瞬间觉得，哦，原来在这个领域当中，我还有自己思想的误区和空白。你看，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决策，不是说哪些人，你知道，一般人都会觉得那些人跟他做出不一样决策的人就是傻子，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是由于大脑不一样的构成，思维方式不一样。其实那些成功人士跟普通人之间的差别就是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别，他们可能更能够用一种就是一种思维的一种通道，我们把叫思维的脉络或者叫知识的宫殿系统，然后把自己所有的认知体系像盖楼一样盖成一个所谓的有楼层有房间，任何一个信号当进来的时候，他会迅速根据自己判断这是几层楼的事儿啊，然后具体哪一层楼的事儿的时候是对应到哪一个房间呢，哪一个房间背后哪一个知识体系进行解读啊，它是这么一套流程。但是普通人就是大脑当学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就像堆那个杂货铺一样，就是完全就是没有货架，就是直接堆进去堆进去。大家想一想自己学的这些就是知识啊，包括经验的积累，全部都是你根本就没有系统。当一个问题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不能迅速做出回馈，你只能用情绪在说话。人的情绪跟理智就是一念之间，大部分人都是首先根据别人进攻性的语言之后用情绪回过去，但是不会用逻辑去做判断以及知识体系在做判断，实际上是因为你的知识宫殿压根就没架起来，你这大脑当中是乱序的，进来的时候你想那个信号都找不到，也不知道对应什么样的一个方向。这就是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先重塑自己的思维体系，然后先给自己大脑盖个楼，这楼啊怎么哪个房间怎么搭，包括房间房间的装饰该怎么去搭，这本书都有讲到具体怎么去排列组合，最后怎么去调动，包括开发你的潜能以及如何进行学习。 哎，这个我突然想到，就是我好多时候在朋友圈啊或者是微博上面，大家都会来形容什么呢，形容说吵架。当然这件事儿我知道举这个例子不太好啊，但是大致是这么个意思，就吵架每一次呢我都吵完了以后过了好久想起来我刚才应该那么说，是吧，就是吵架总感觉自己没吵赢，没吵赢的原因呢是埋怨自己反应不够快，说对方为什么就能够咔咔咔咔你来我往，对方说的好在理，然后自己那一下就没反应过来没对上。其实也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一句话过来的时候，像刚才张萌说的，你都没有一个楼层和这个房间去对应它，你现从你的仓库里在找，你当然找得很慢。你后来之所以反应过来了，是因为通过一个小时，你把仓库里那个你想找的东西终于找出来了。不好意思，这架已经吵完了，你已经输了。这架没吵赢，但吵架这事儿呢，我们还是不太建议的啊。有的人说我的这个拖延症啊，在挤地铁这件事儿上，说可以为了不挤。就不拖延，就赶紧出门，还早一点去。你看，这还是你自己会有一个自我判断啊。这件事情重要，很紧急啊。你就赶紧去做了。那些重要不紧急的事情，我们在节目的结束再给大家一个方法吧。为什么那些重要不紧急的事儿很容易被我们就划掉了？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做？ 首先对于时间呢，大家是需要这样来进行管理的。首先，时间有两个维度的划分，一个维度呢叫做时间的可控性和非可控性。大家想一想，那些重要不紧急的事儿，比如说咱们拿健身或者拿就是自我提升学习来说，那么如果时间是分为可控和非可控，现在我跟夏夏在做栏目的时候其实就是非可控时间，我们必须待在这儿。但是可控时间是什么，比方早起，比如说晚上你睡觉之前的时间，那么任何0到24小时你要把自己的时间做第一层判断，可控非可控。但是还有第二层很多人忽视了，就时间是有质量的，时间质量是分高中低三种质量。你像对我来说，10点以后晚上的时间就是超低时间了，我低效能就完全就萎靡不振了。但是如果说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的时间质量就很高，所以呢我们对那些重要不紧急的事儿，你要把你的0到24小时首先按照时间的可控性和非可控性做第一层的排列，第二个呢就是按照时间的高中低三种质量做第二层的排列，于是在你的时区当中一定会找到那些可控的高质量时间，那么你用来做重要不紧急的事儿就要放到可控的高质量时间就搞定了。 这个方法很直接，可控高质量，回去画表好不好各位。今天呢我们就只能跟张萌聊到这儿了，但是这本书里边加速从拖延到高效，张萌的新书里面会有五大助推器，49个人生的管理方法等着大家去发掘，宝藏一样。 谢谢 一个一个的去翻它，一个一个的去掌握它，你们的人生也会变得很高效。还要谢谢张萌萌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今天是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上午10点我们再见咯， 拜拜。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la podré encontrar. Yo no sé, yo no sé. Yo no sé si volveré a querer. Yo no sé, yo no sé.